主持人好，各位听众朋友们好。 嗯，来介绍一下新台标启用仪式现场的情况。 嗯，好的，在今天早上6点呢，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国贸办公区的播出中心，那么随着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台长于俊生现场宣布，那么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式开始启用了新台标。可以看到了，新台标以北京广播电视台英文名称的首字母缩写 BRTV 作为主要的设计元素，那么台标涵盖了主体业务广播和电视。颜色方面呢，则延续了以往 DTV 台标的故宫红的颜色。可以看到这个新台标以故宫红墙色为标识底色，反白的英文缩写也是非常的醒目清晰、简洁得体。那么于俊生在启动仪式上表示，从1949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开播，到1979年北京电视台成立，再到北京卫视、卡酷少儿、冬奥计时三大频道陆续上星，以及全部电视频道实现高清化播出，那么北京广播电视台呢，已经走过了72年的这样一个时间。过往的辉煌成就和今天的这个崭新的成绩呢，是全体首都广电人奋战不断进取的一个结果。如今呢，北京广播电视台已经完成了整合，拥有11套电视节目、10套广播节目，以及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新媒体这个集群矩阵。那么新台标的启用呢，也代表着新起点和新征程，也激励着我们这些首都的广电人要有新气象和新作为。那么于俊生也表示，未来北京广播电视台呢，还将持续提升新闻宣传和内容生产的水平，以更大力度的推动改革深化融合，增强创优、创新、创收、创业的能力，努力来建设成首都新型的主流媒体。主持人。 嗯，好的，感谢王悦的报道，谢谢，再见。 再见。 再来关注，市教委近日通报关于检查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发现的问题，指出五幺 Talk 违规问题突出，存在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、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，培训结束时间晚于21点，违规售卖境外外籍人员培训课程等问题。同时发现个别在京备案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利用即时通讯、网络会议、直播平台等渠道变相违规售卖课程。市教委表示，对于上述问题，相关部门已经责令立即整改，并持续深入核实调查。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要不折不扣落实双减政策要求，积极主动自查自改自律。 晴雨冷暖早知道，天气预报。 今天白天多云转阴，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6摄氏度。今天夜间阴有中雨，伴有弱雷电，南转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17摄氏度。当前空气质量指数47，空气质量1级优。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，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。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小飞，主播冰冰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新动力。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，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、演出方需求，更提供企业年会、发布会、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。 北京广播大厦8501-5588。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，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，10月13日震撼启幕。探索声音传播新路径，开拓声音产业大格局。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，探未知，创未来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为了新中国，坚持！ 太爷爷，您怎么哭了？ 太爷爷想起一个人。 他是谁啊？ 太爷爷14岁参军时的老班长，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，只比太爷爷大3岁，平时脏活累活抢着干，打仗总是冲在最前面。他总是说呀，共产党员就要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。 太爷爷，让我给您擦擦眼泪。 老班长虽然不在了，但他的话永远印在我的心里。 为了党和国家，共产党员就是要不怕牺牲。 我长大后也要成为像太阳的英雄。 好好好，革命自有后来人呐。 爱北京唱起来，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，跳动的北京。 朵朵白云蓝天上，白鸽展翅在翱翔，白云栏杆静水桥，玉带和琴拨在荡漾。北京祖国的心脏，你的跳动牵动我的心房。北京心中的向往，红灯笼闪闪亮，臂弯蜿蜒着红墙，几年没见红旗扬，守护着天安门广场。你的跳动牵动我的心房，北京心中的向往，你指引着新时代的航向。 商业世界，波诡云谲，变化莫测。